下帐可是西重军？ 臣是下官。 你可知罪？ 下官奉旨巡按江南，事事遵照神明，不才有位，实不知罪犯哪条？ 你长自胡公孙，擅长蔡少平，殷勤其臣，还知何罪？ 误哄蔡少平贪婪淫暴，罪有应得，怎学是言行一臣？ 你可知误哄蔡少平乃朝中大臣的此职？ 枉自犯法，与庶民同恶罪。下官奉有圣上口谕，如有侵占民田，与辱不幸者，遂豪门贵戚，亦不宽恶待。 你好气长利口，我藏此刻冤话，反其却作，怎知不罪？ 下官替圣上责意，派人到太湖劝百姓们跪向耕种，怎识是勾结贼寇谋反？ 你派冤行剑去往太湖，与贼首李德才勾结，不是谋反，却是什么？ 愿化此去太湖，乃是肃州太守吴存厚领取的。这位吴太守是吴梁王的侄儿，他任肃州太守又是吴王爷的推荐，难道他也是谋反？不成！ 这谢重去，你既通体谋反，不懂大刑两耳不招疼啦！呀呀，将他带了下去，让他试试也得凤凰。展翅惹 苍狼，下官是身上亲人钦差，你那费心将我不得。 皇帝此次亲下江岸，求取你上方宝剑，免取你巡按岳池之耻，何得行去沉默加而不得？ 因何不见身上的之意？ 皇帝奉有圣上美誉，哪里用你分辨他呀？将他与我大爷台大爷聊下去。 玉碗可我大爷不小小年纪何必如此执拗，你若招臣通体冒犯，何也可免你一死。 下面请听《乌盆记》，李菁扮演刘世昌，刘晨扮演张别谷。 起丧扫我的命运该，只落得是奔波

动弹来了。 进了门，搁下棍儿，放下盆儿，回过身来关上门，我再插上门，搬把凳子顶上门，看你是鬼神怎么进的我的门。 张铁骨， 怎么着？ 老常啊！ 完了，把鬼关在屋里了。 慢慢走完。

哦，说了半天你是叫我带你告状去呀？ 臣是、 不怕您笑话我呀，切官见官说不出话来，您的还是另请高明吧。 你考我诉， 我切官的说不出话来，另请高明吧。 请国方便吧？ 不能告，不告。 哪里头疼？ 撒开，撒开，撒开！我告，我告成了吧？哎，可是说好了，到了那儿我告你诉， 你考我诉。 得。就这么着了，嘿，不告嘛还拿我头疼，这不要命吗？真是，得跟着我走吧。怪哉怪哉，真怪哉，五盆说出人话来。盆儿 又 你今有什么冤枉事？盆儿 又 跟着你二大爷侯才来。 剧目《霸王别姬》片段，剧中人物虞姬由孟曲特扮演，项羽由王岩扮演，表演指导教师滕洛莹、王文芷，司鼓苏庆老师，惊呼白志鹏，音乐指导教师杜凤元。下面请大家欣赏。 去道长 向此事定有翘起，不免紧张，报与大王知道。 何时惊慌？ 适才站在营外闲步，忽听敌人宅内，竟用我粗过个身，不知是何缘故啊！ 有这等事，待孤听来 听。 歌声相十六方，以得粗地孤大师其人 啊，大王，此事逐鹿中原，群雄并起，偶遭不利，也恕长情。少爷十日，等候江东救兵到来，那是在与敌人交战，朕不知鹿死谁 小姑吃兵以来，大小七十丈，攻无不胜，战无不胜，未尝败北。今被夸父用十面埋伏，困孤于垓下，此地兵少粮绝，是万不能少。纵然杀吃重围，有何面目去见江东父老？哎呀，妃子！今日就是你我分的边，是日了。眼前的孤与你就要分离，无追长思，阿童向马牵上来。 无罪呀。跟随顾家，百战百胜，今日被困垓下，就是啊你，哎，也无用武之地了。 老妃子。 御赐妾妃 儿子。 齐大王那汉军从四面杀上来了， 吩咐众将四面迎敌。 遵命。 快撤！快快随故杀之重围。 大王啊，看兵一列四面出过山， 哎呀， 剧中人物单雄信由女花脸冉超扮演，表演指导教师杨伯森、王文芷，司鼓裴永丽老师，惊呼徐文，音乐指导教师魏银初。下面请大家欣赏。